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。 有事您别自己扛，到处都有热心肠。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，天天组团帮您忙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.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，我是方明。今天是2018年的12月30号，距离2018年的结束还剩下不到48小时的时间了。回顾我们的2018年，有哪些愿望尚未达成？现在算算时间，还来得及吗？回首2018，又有哪些事情现在想起来就让我们觉得欣慰、满足、幸福和快乐呢？如果在匆忙中您还没有来得及总结自己的2018，没关系，那现在就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检索一下自己的2018，来回味一下这一年当中有哪些事儿最让您觉得高兴呢？ 2018年，我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我身体特别健康。 今年我最高兴的事儿是我老妈身体特别健康，我的全家也是都是幸福平平安安的、健健康康的，每个人都欢天喜地。 最高兴的事儿是我当了奶奶了。 我今年最高兴的事儿是我参加了地铁志愿者活动。我在参加活动过程当中学习了一些安全出行的知识，还能帮助别人，我感到很高兴。 2018年，我最高兴的是我们兄妹四人逢到过节时在我家聚会，特别欢乐。 我看了一本书叫《苦难辉煌》，是金一南将军写的。他从中国的共产党成立一直到今天，这个包括我们那个航空母舰的下水，我们的军工的强大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荣幸，我自豪。 2018年令我最开心的事就是我去老年大学学京剧，这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。喜欢戏曲，苦于没门，今年入学了，有专业老师教了。老师说了，唱戏不能只会唱调唱谱，还要用情，要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唱。学业有成后去回报社会，弘扬国粹，从我做起。 我今年参加了一个群，这个群呢有200多人，这里边呢都是年轻人，他们呢都管我叫老太太。我觉得呢，我确实是挺老的，跟人一比我都可以当人家奶奶了。但是呢，我和他们在一起呢非常的快乐。 我今年64岁了，挺爱出去旅游的，今年很高兴去出去很多地儿玩的。 2018年呢，感觉我的身体非常好，希望我的身体更加健康。 2018年最高兴是我自己有房子了。 我今年最高兴的事儿就是和大家伙一块儿学电脑，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，更年轻了。 2018年过去了，我这一年总的来说过得比较幸福，也很平安。 2018年呢，家里边的事儿就是孩子到外边去读书去，而且是保送的。另外呢，就是我出外旅游的时候吧，拍了几张照片，去了一个是美国的大峡谷，还有一个新疆的五彩滩。 都获得了奖励，所以说这件事儿是就我大事儿，比较高兴的事儿。 今年我能到朝阳社区学院去学习，这是我最最高兴的一件事儿了，它也是圆了我的一个大学的梦吧。我呢一定会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，好好学习。 咱们的生活我觉得第一健康就是最棒的，这一年我特别健康，我的家人特别健康，我所有认识的朋友都特别健康，这是不是就是最幸运的事儿？是不是只要有了健康，有了一个好心情，不怕将来的事儿做不成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是不是摆正这种心态，每年都特别好。 我今年我就觉得平平安安平平淡淡，哎，这就是我追求的生活目标，身体健健康康的，我们一家和和睦睦的，平平淡淡就是真，就是幸福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一步就是向后退。 2018年就要过去了，我想想呢，我2018年我最高兴的事儿和最满足的事儿呢，也可以说是得意的事儿，就是带我老妈，我们一家四口呢去加拿大旅游，儿子在加拿大呢就是为我们租的房车，我呢没坐过房车，只是在图片看过房车，这次儿子呢让我们呢全家体验了一下。房车呢特别方便，吃住行全在那里有，应有尽有，家里有的那房车里全都有，特齐全。在房车里呢，我们家的大管家就是我的老伴儿，每天给我们变着花样的去做做煎饺、牛排，完了自己做汉堡。加拿大自产的大樱桃特别大，特别好，我们一买呢就一箱一箱的买。我们还去那个加斯伯国家公园、哥伦比亚冰原，这个是呢世界上五个最美的公路之一，去过一次啊就一生我觉得都特别难忘的地方。走在冰原的上边吧，感受到大自然的奇迹，我妈和我们一起登上了冰峰的顶。我妈身体特别棒，80岁了，所以趁她身体好呢，我们就想到到处去走一走。我们又去了公湖，湖面呢特宽广，湖水呢碧绿碧绿的，特别平整，平整的如镜子。最高兴的事儿就早上起来散步，我们看见了鹿，鹿离着我也就3-5米，它也不怕人，它干它的事儿，我看着它它也不怕。我还特别幸运，在高速公路我们开着车遇见了黑熊，所有的车都停下来让黑熊先走，就是动物和人和平相处。我们又去了高斯山，就是滑雪的地方，奥运会就在这儿比赛，我们坐上了世界最长的缆车到达了山顶，两个字，刺激。我们又坐大轮渡船，把我们呢就是汽车同时摆渡到维多利亚，我们晚上住的海景房，往外一望特别的美。我还看见了一个车，敞篷的车，脚一蹬它就出音乐伴奏，特别有节奏感。回忆起这14天的旅游，我只能用4个字形容一下，整天在梦里，想起来就是美。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。 哎呀，说今天这个大喜事儿吧，我这个喜事儿还真不小。我们家换了一个大房子，虽然说是旧的、二手的，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小房子换这个大房子之后，觉得心情非常好。原来呀，我那还是5-6年那么前吧，挨着三环那儿买了一个60多平米的、62平米的一个房子。这个房子吧，当时觉得闺女姑爷都在这住着也挺好的，60多平米。哎，后来你说一有了孩子，后来还得这个双方的老年人轮着班给看孩子什么的，都觉着这个地方太狭窄了，住不下。都一直都特别憋屈，再加上呢紧挨着三环，那个车呀是黑家白天的嗡嗡的总是哇哇的过，我这又有失眠的毛病，就是总是也黑家也睡不好觉，但是那阵儿也没有经济条件吧，反正都这么憋屈着过了，这么顶着过了十多年。后来我闺女这随着工作的不断的给升级，这个工资也一直得给升，这经济条件呢也好点了，这我们这个老两口呢这个工资也是一直涨，我闺女都想换换，一直我还不想换，我说怎么着装装修，把那个窗户啥的换换，让他再挡点银得了。我闺女看着我们憋屈这么多年了，非得要换，这都一咬牙一跺脚的换。最后呢选定了这个本小区的一个90平米的房子，换了过来之后这个房子确实是不错，房子也大，前后还通风，今天夏天那么热的天儿，前后窗户一打开嗖嗖小凉风，要我自个儿在家待着根本都不用开空调，特别凉快啊，这觉得也挺舒心。我说那这么多钱呢也没啥呀，我闺女说不用发愁，我这贷款呢，我说慢慢还，给我增加点压力更好，要不喽我有钱也瞎买瞎扑腾喽。就这样的都把这个房子都换成这个大的了，现在住着挺舒心。 我要一所大房子，有很大的落地窗户，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， 现在住着挺舒心，住着挺舒心，挺舒心。 我有一所大房子，有很大的落地窗户，阳光洒在地板上也很暖了我的被子。 我说一个事儿啊，就是挺有成就感的。今年3月份就全国两会，也居委会不是请那些志愿者巡逻值班，然后这个任务结束以后呢，居委会就弄了一个小型的聚会，就是请这些志愿者们自己做点菜，慰劳一下自己，然后大家都抱着那个啊大菜。后来一说素菜少，我就想起我那个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跟师傅学的第一个菜就是素炒胡萝卜丝儿。甭管是亲戚朋友啊还家里人呢都比较喜欢吃，我说那我也拿出来给大家亮个馅儿，人家就准备好了胡萝卜，那天我们就是一切，哎呀那一大盆胡萝卜，他们看我切着很累啊，都就是抢着要切，或者说擦多省事儿啊，我说这擦不行，擦跟切这个口感就不一样了，必须是一刀一刀的切片儿，然后再切丝儿，切的呢越细越好，等我炒的时候啊，哎呀这好几个脑袋探着这个锅边上瞅，炒了一锅都不够，等于是炒了两大锅端上去，大家都敢这个再多给我一点儿，等于先把这胡萝卜就给分没了。实际上炒这个胡萝卜呀真是特别简单，这专家不是说胡萝卜要沾油才能有营养吗，就是那油啊6-7成热的时候就把胡萝卜丝儿放进去以后呢，点点醋，搁一点生抽，搁一点盐，胡萝卜本身甜嘛，也不用再搁糖，然后把拍的蒜末放进去翻翻，胡萝卜一软了就出锅，这属于是按现在来说就属于是健康食品了，少油少盐，然后大家都很爱吃，过后还发微信还问怎么炒的呀，我现在就把这个方子都告诉大家了，大家回家也试试。 今天下午我翻开妈妈的食谱，没 色香味洋洋的油面。记得那天看着你痴痴在路边，为了一碗有名的欧瓦米线，嘿耶，我的宝贝，现在起我要你的胃，嘿，说真的交给我吧，别怀疑，从今以后好鲜会让你吃美味，苦辣酸甜。 高兴的事儿真是还有很多，我比较喜欢游走，只要安排好那个孙子的日常生活，完成好学校的任务，我就会出行。有的时候呢约个一两个姐妹，大多数时间呢还是我独自游走。这一年来我走了30多个公园吧，反正不算那个重复走的啊，30多个。当然了，每次游走回来呢，感受不同，心情不同。前些日子跟随志愿者联盟去那个故宫参观，不仅领略了故宫的今世前生，最多的感受还是，我是一名志愿北京的志愿者，感到高兴，感到自豪。还有我去登那个电视塔，当站在最高处极目远望，灯火阑珊，特别壮丽。我也为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、国泰民安感到自豪。像什么颐和园、皇家园林、颐和园的气派，北宫森林公园的秋色。大家都知道玉渊潭公园，但很少有人知道玉渊潭公园里边还有个湿地公园，里边的那个各种鸟类保护得特别好。还有望河公园的喷雾景观，顺义鹿鸣园小巧别致，七彩蝶园纷飞的彩蝶，雅鹿谷热带风情，蓝调庄园一片紫海。真的30多个公园美景让人流连忘返，游走带给我的那个感受确实是身心愉悦，身体健康了，一切都迎刃而解。说实在的，快乐真的很简单，只要你做你愿意做的事儿，只要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，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。朋友们，快乐真的很简单， 简单简简的单单，我要简简的单单的、 人要知足常乐，什么事儿都不能想得太复杂，心灵负荷重了就会怨天尤人。如果你简单，这个世界就对你简单，简单生活才能幸福快乐。简单是一种选择，不简单是一种能力，能够简单而又不简单的生活则是一种坚定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，在歌曲和广告之后，让我们在第二时段继续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2018年最高兴的事儿。 想去哪里就去，虽然是刮风下着

天天送饭帮你妈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By the rivers of fire. 听众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.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，我是方明。今天是2018年的12月30号，在2018年俨然进入倒数的日子里，让我们一起和我们亲爱的帮友们来分享这一年当中最高兴的事儿。很多朋友都说，简单生活就是一种快乐，就会让人很高兴。是啊，一盏茶，一张桌，一盘好菜，一件新衣。一次相聚都会让我们觉得简单而快乐，而还有一种幸福，虽然并不简单，甚或有些疲惫，但依然会让很多人欣然接受并享受其中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快乐呢？这就是含饴弄孙，天伦之乐，累并快乐着。 我也说说2018年我的开心事儿吧。自从我有了小外孙女以后啊，我就是感到特别的开心快乐。她平时呢是在她爷爷奶奶家住，一个月呀、差不多来我这儿住那么3-5天。虽然跟我住的时间不长，可是她每次来都跟我特别特别的亲，都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。她现在已经2岁4个月了。能背唐诗，会唱歌了。他特别喜欢唱歌跳舞，只要一听见音乐响，他就开始蹦啊跳啊。他还特别爱提问，甭管看见什么，他都会问：“这是什么呀？那是什么呀？”他妈妈就说：“你就是一个问题小达人。”看到我这小外孙女儿这么活泼可爱，您说我能不开心不高兴吗？我闺女就说。我要让我妈好好的享受这天伦之乐。还有啊，每次我带她出去玩，碰见街坊邻居，她都特别有礼貌的说爷爷好奶奶好，会跟人家打招呼，邻居们就会夸她，哎呀这个小姑娘真懂事儿，真有礼貌。邻居们也会跟我说，你真有福气，都有外孙女了，多好啊。每当听到这些话，我都会感到特别的自豪。下面您就听听我小外孙女儿背的唐诗和唱的歌吧。琪琪给姥姥背一个唐诗吧。 一罗上桥，一翠一空容，野火烧不见，春风吹又生。 好，真棒，好，欢迎，真好。 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 欢迎欢迎欢迎，哈哈、真棒，好。 听音乐， 哎，好，听音乐啊。嗯，姥姥给你放音乐好吗？啊，行。 放琪琪的。 放琪琪的音乐啊。嗯，好。等会儿没有，咱俩一块儿唱一个《东方红，太阳升》，好不好？ 好的。 啊，预备起。 东方红，太阳升， 中国出个毛泽东，他为人民谋幸福，呼儿嘿呦，他是人民大救星。好，知道，哎呀，真好。琪琪还会唱什么呀？还会唱什么？ 开心的事儿实在太多太多，我家小孙女快6岁了， 虽说他没有上学，但是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，像个小大人似的，一天到晚说些开心的事儿，一搞还要给奶奶为奶奶更正些错误的字。奶奶是南方人，说话普通话说得不标准，他经常像个小老师一样在一旁给奶奶更正。比方说， 就是说错事情，他把奶酪说成奶酪，或者把脚趾头说成脚趾头，或者奶奶呢，我是要说唱歌的，我要把它摘下来送给盲童当眼睛，然后奶奶说我要把它摘下来送给盲童当眼睛，那人就不就掉下来了吗？还有一个，奶奶把一二三四说成一二三四 啊，你看看他说的多标准呢、啊、对于我这个南方人来说，我确实是发不出来这么好的音，那么准确。我实在事到如今，我这几个字到现在都发不清楚，没办法，只有慢慢学好了。我家小孙女呢，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我很高兴。今天夏天呢，她跟着爸爸一起去游泳。学游泳对于我们大人来说都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，对于他小孩来说就更不用说了，太难了。比方说吸气呼气，在水底下潜泳，这些事情非常难做。虽说一开始游得不怎么样，后来在他爸爸的教导下，他学会了游泳，现在他一口气能游500米， 他有时候游了600米。 他爸爸在前面游，他就在后面跟着，一会儿忽高，一会儿忽低的。我有时候都看不到他的小人了，我就担心死了。我说他那一口气万一憋不住沉下去了怎么办呢？我就着急的在那里等啊等啊，有时候他呼一下头就冒出来了，有时候呼一下就人又没了，看不见他的时候我特担心他。 水里面潜泳，所以奶奶看不见我 啊。对了，你别说，哎，他还真学会了，那一板一眼的，人家做的可认真了。一个夏天他的体质增强了，动作规范了，让我们很开心很快乐。你说我值不值得为他骄傲？奶奶高不高兴啊？他现在非常自如的像个小鱼儿一样的水里游来游去。我家小孙女一天天的长大，我这当奶奶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 对着镜子吹着大大泡泡的抓羊儿的玩法有千百种，白色的薄地球鞋被弄得很脏，红领巾上长江挂满墨水，随身听和磁带伴着我入睡，被子里的小手电总是亮着的，攒钱买的明信贴纸沾满小本，后来的大头贴成全我美梦。奶奶你听我说，奶奶你听水榜名案是必输家品，作业本和语文书脚打着卷，二笔铅笔的尾巴当墨田，自编自演的习惯是从小养成，小浣熊的游戏牌是我最爱的道具，爸爸的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，不安分的教导不过受伤的命运。奶奶你听我说， 奶奶你听我说， 奶奶你听我说， 奶奶你听我说， 奶奶你听我说。 睡。不懂爱情的我们唱得死去活来，那些属于我们的记忆翻遍得太快，奶奶的脚步能不能慢一些。我现在的生活不是非主流啊，飘着的我只欠你一个交代，想给你大大的房子和华丽的旅行，也许你要的只是个成家的孙子。奶奶你听我说， 是我们老两口最开心快乐的一年，因为这一年呀，我们的孙儿进入了大班，成了一个小大人，他的各种的问题啊不断的冒出来。奶奶，什么是国歌呀？啊，什么叫国旗呀？爷爷爷爷，为什么他的名字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呢？哎，小家伙，不着急，慢慢来，我们慢慢的给你说吧。你听，我们的小孙儿要唱国歌了。这个小家伙唱得多么的豪迈，让我们老两口乐不可支啊！他真是我们的开心果。今年的重阳节，是我们孙儿幼儿园举办了一场和爷爷奶奶约会的主题活动。这一天呀，举着小国旗，欢呼跳跃着，看着爷爷奶奶们向他们走来。大家齐声的欢呼啊，爷爷奶奶节日快乐。我们这些老人啊，那个甜蜜啊，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唱儿歌，做游戏，还做手工呢，还跳皮筋儿啊。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红扑扑的小脸蛋儿，不停地叫着爷爷奶奶，再看着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儿笑开了花，多么温暖，多么温馨的画面啊。所以这个重阳节呀，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爱心、孝心、感恩之心，这颗幸福的种子。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、文明礼仪在儿孙们身上发扬光大。 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？ 大雁飞过，菊花插满头，时光的背影如此悠悠，往日的岁月又上心头，朝来夕去的人海中，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，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，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，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游，让长江之水天际流。窗前你别等候，大雁飞过，菊花香满楼，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，时光呀流水你匆匆过，哭一哭笑一笑不用说，人生能有几回合， 脚踏2019年的煤坎，回顾2018年的快乐往事，是喜事连连。我幸福，我快乐，充满着希望。第一件喜事是我在北京的朋友啊越来越多，各行各业的名人高手，让我见识了什么叫能人。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有朋友的陪伴，个个充满了正能量。我这心呀、啊，说不出的快乐，咱也算是新北京人了吧，挺自豪感的。那第二件事是2018年8月17日，我和我的女儿、孙子还有外孙，七人行一起去了长辈草原，让我看到了什么叫天边。我骑着枣红色的骏马，奔驰在辽阔的草原，手扬着辫儿，摸合着羊群，唱着美丽的草原我的家，陶醉在蓝天白云下，傍晚围着篝火吃着烤全羊，跳着蒙古舞，当了一回蒙古人，实现了我50年前想去草原的梦想，开心。第三件事呀，在张北草原，我的孙子和外孙呀、啊，让我坐在多功能的自行车的儿童座上，带着我去看草原的夕阳。他们呀、啊，无微不至的呵护我，关心我，让我当好儿童别动。这还不够，他俩让我坐在儿童座上，干脆下地推着我，累得他们呀、啊、满脸通红。我说今天。奶奶姥姥是最幸福的人，他俩说就是让你变成幸福的人。这10年的期盼啊和希望让我快乐幸福难忘，常常在梦中坐着儿童座笑醒了。10年前，也就是2008年第29届国际奥运会在中国北京成功的举办了，举世瞩目，让无数的中国人啊引以为豪，全国人民啊欢天喜地。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啊，我的孙子外孙降生了，所以啊外孙在北京起名叫大喜，孙子在老家起名叫大庆。年隔10年的今天呀、啊，我享受着孙辈们的爱和尊敬，我感到无比的幸福。我想再过10年，他们已经是大学生、硕士、博士了。我想再过10年，他们就能回报社会、